社区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It's a beautiful night, why you look so sad?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why you look so sad? Baby,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why you look so sad? Baby,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小鬼的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小鬼王琳凯这一次在歌曲创作上有很多个第一次的融合，这是他第一次制作编曲，第一次做录音师，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第一次也是尝试化繁为简，仅仅是用了简单的歌词营造了一个完美的氛围。听完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来自于小鬼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马上在本周日的晚上开始我们的接榜专题时段。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4期中歌榜 Top 40的第40位，来自于容中而甲的这首《阿拉江色》。 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撑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尝试了女 39位。 哦，是什么让我放手一搏，会有一场烟火在尽头等我，梦是心中那朵熊熊烈火，哦，伏笔每一波着急又着落，也突破我又再度蜕变我， 38位。 身穿的羽毛来变成魔法，留一点神秘，多一些攻击，情绪很复杂，语言很伟大，有两眼瞳孔也蠢蠢欲动，捂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温暖，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首进化是郁可唯和陈粒的合作，入榜三周，本周来到第38位。 开口打扰都难以启齿，有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真情爱上了这样的温达，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是错是对你好远，生命的界限 2018年第44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排在第40位《容中尔甲》阿拉江塞，第39位是 BBF 的《旋转陀螺》，38位郁可唯《进化》。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向上攀爬，第37位入榜三周，这是 Alin 所演唱的《恰好》。 把坏的情绪都割舍，也不怕你会笑话我，笑我傻傻的，笑我执着，却说会一直陪我。路边的餐厅恰好满座，雨伞也恰好带多，回去时间想稍稍晚点呢。 36位。 如果上天给的姻缘注定和你遇见，生生世世红尘恋，你我今生一定有缘，是前世回眸一眼，再见难忘的容颜。如果上天给的姻缘，何必等到千年，双双化蝶舞翩跹，祝福人间多少爱恋，化作动人诗篇，只羡鸳鸯不羡仙。祝福人间多少爱恋，化作动人诗篇，只羡鸳鸯不羡仙。 Number 第35位。 是否还是爱着，伤害过你的他？又是否还记得，为你流过泪？ 别人结婚，你后悔因为赌气而产生的裂痕，那晚你哭得很伤心，就在我肩膀，男人有勇气流泪证明他很坚强。 我仍坚守着对爱的执着，无论多少次悲哀和失落，也曾流离失所，不惜违背自我， 藏，倔强跟微笑。哦，宁愿全都输掉，把恩怨都忘掉，没什么大不了。 这首上周新歌进榜，来自于南征北战 NZBZ 的唱首歌，本周第35位。这首歌曲依然是他们擅长的 V-pop 的曲风，将热恋的点滴，当然还有失恋的悔恨，都融入在这首唱首歌当中。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第36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安虎为自己出演的电影《只羡鸳鸯不羡仙》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我们可以听到当中有中国风的曲调、管弦乐的编配，当然还有京剧念白，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他也是用这首歌来诉说影片当中主人翁的前世今生。好，我们继续向上攀爬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35位，来自于梁心怡 Lara 最爱的痛。好久不见的梁心怡的这首最新单曲，她的最早的身份呢是男权妈妈的女主唱，单飞之后推出过专辑像 Hello 梁心怡、自由灵魂等等，和周杰伦公司约满之后，也是和姐姐自立门户，开启了多媒体公司，最近复出歌坛，她的甜美的嗓音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最爱的痛》，本周第34位。 Yeah. 32位。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我的世界从此少了你，干脆就让彼此扯平。你不再属于我，不再相信，不再是你的唯一。故事不延续，抽离了剧情，真实的你，虚伪的爱情，结束吧，就这样吧，那些收藏的记忆，不应该再对你充满期许。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相信爱不是唯一。在这里沉沦的人永远都不会怀疑，总是相信天长地就是爱情。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 无论是第32位朱新东占一首《事不关己》，还是第33位宋炳洋《来不及》，都是伤情单曲。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孙子涵的全新单曲《左右》。其实这首歌叫做《左右》，是想唱出不再轻易被你左右。在今年5月份，孙子涵是推出了出道7年的第8张专辑《新上任》。那这7年，孙子涵很幸运，当然自己也非常的努力。这首《左右》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还担任了单曲的制作人。

无论是半路夫妻还是唐山大地震，陈小艺曾演过不同女人的酸甜苦辣。剧中这两位实力派演员强强联手，亲情演绎一对为支撑儿女求学大业从农村到城市打拼奋斗的普通夫妻，让人倍感期待。在发布会现场，饰演女儿罗甲秀的石安妮表示，非常钦佩张国强和陈小艺两位前辈，他们像哥哥姐姐，亦像真正的父母，拍摄之余是可以谈天说地的，拍戏时又如长辈般能够给年轻演员指点迷津。王聪表示，自己将一些北漂的感悟带入角色中，第一次尝试反一号，很喜欢这种挑战，也希望表演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44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四军团当中有两首新歌，分别是排在第36位，安虎《只羡鸳鸯不羡仙》，那这首歌曲是他自己来创作的。还有第31位，孙子涵《左右》。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开始，这首歌也是一首劲榜新歌。这位歌手呢，之前都是非常的劲爆摇滚，高音亮嗓，不过呢，为了刷新对歌迷的这种印象，他加入了一些柔情的元素，所以在他近期专辑当中，像这样劲爆的作品就不那么常听到了。我们就来听信的霸气开嗓，他为动作悬疑剧《汉城》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汉战汉城》。 129位。 亲爱的，我想贪心一点，左手牵住了你，右手还能飞，会遇见谁，明天有多美，请你转动我吧，请你转动我吧。 这是江美琪的陀螺，这首歌曲由葛大为作词，进榜三周，本周第29位。这是江美琪的新专辑预热单曲《陀螺》，这也是她第一次尝试电音风格的作品。 Number 第28位。 早有安排，不想去猜，把心打开，用一个微笑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独白，窗外的声音在炫耀着城市的繁华。 夏鼎鼎随风自在进榜六周，本周第28位。2018年第44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是拥有5周榜龄顾峰在 EP 重生当中的这样一首创作歌曲《荒》。 眼看光阴渐渐散去，已没有如果，卑鄙的躲着抱怨世界的冷漠。总是愚蠢地跟着嘲笑别人的苦涩，自己有多傻却不让人说。没想 什么在这里？我应该还能重拾勇气，会再次找到存在的理由。繁星总发生在喝醉以后， 六位。 功夫狂潮由飞儿乐队和范逸臣共同带来，那这也是新主唱莉迪亚韩瑞加入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作为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曲有说唱，有京剧，当然还有摇滚的结合。 第25位。 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这样一首影视单曲，周华健演唱的《橙红年代》，进榜六周，最好位次第三名，本周来到第25位。2018年第4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4位，这是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31位，阿令演唱的《默默》，本周上升了7个位次。这首歌曲也是阿令为影视剧《创业时代》演唱的插曲。 爱的瞬间是我迷茫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被你拨动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拥抱，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面对你我才更确定，将回忆全部都收藏，关上不敢想没实现的愿望，明天我还能渴望，默默地选择相信，难得到的回忆 3位。 第二十二位。 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载满了我的执着，心是在认定的方向。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 这首 Mr. 二来自于孙浩然、林浩凯、李志杰组成的 BBTE， 这也是组合成军一周年的同名 EP 的先行曲，唱的是一种坚定追梦的态度。 Hold your hand, say bingo, say bingo, say bingo.Hold your hand, say bingo, say bingo, say bingo. Hold your hand, say bingo. 这首 Mr. 2上周新歌进榜第29位，本周继续上升七个位次，来到第22位。 载满了我的执着，心是在认定的方向。 本周第23位是进榜三周王诗安的 Shining Star， 而排在第21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首歌曲叫做上新了故宫。那最近呢，近年来故宫是越来越重视年轻人的喜好了，一系列的周边文创产品，比方说小摆件、书签、祥云胶带、首饰等等啊，有一段时间朋友圈还特别流行反萌差的那种动图效果。那日前一档名为上新了故宫的节目即将播出，邀请到了邓伦、周一围来担任客服，并且担任故宫的文化创意新品开发员，两个人还一同演唱了节目的同名主题曲，就是这样一首本周新歌进榜第21位，上新了故宫。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订咨询电话：400-8786-35。

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小鬼王琳凯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这首歌曲是小鬼在歌曲创作上很多第一次的融合，包括第一次制作编曲，当录音师，担当制作人，那第一次也是用了简单的歌词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而表达出了丰富的内涵。在听完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来自于小鬼的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揭晓专题首单当中。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4期中歌榜 Top 40，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 Top 20前20位的阵营当中。本周第20位进榜4周，这是杜德伟演唱的《再见，路易》。 我的老朋友，胆小伤过永久。Why did you have to go? Nobody knows where we'll be, it's a strange place. I close my eyes to see your face, why'd you go away? Guess it's a planet

至少地平线进榜六周，本周第十八位。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您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16位，本周位次仅仅下滑了一个位次。这是由李晓东带来的《爱歌》，这也是他为电视剧《风再起时》演唱的主题曲。虽然单纯的民谣已经是往事了，不过李晓东的作品当中一直带有这样一种简单的质朴。这首歌曲呢，也是以过来人的视角对浮沉跌宕的人生唱出一种感怀。 勇敢的人不是不流泪，让他一边走，任凭风雨吹，成长带走的不只是那时光，还带走 16位。 洪勇抽象化的哼唱体现了一种超然的朝圣之心。这首歌曲就是由韩红演唱的《朝圣之心》，进榜两周，本周第16位。 个我，再别有谁成过败过，何以而为桃花开过，心不留余客，岁月狂奔烟蹉跎，流落苍间的残破， 王铮亮这样一首全新的影视单曲，影视剧《江夜》当中的人物主题曲《任我》，这首歌新歌进榜排在第15位。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是进榜七周，来自于吉克隽逸，《Space Oddity》。 第13位， 曲终人散道别离，谁在危言耸听，付出太多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我想问问命运要 雨。 这是歌坛新秀苏丽笙首张 EP《认苏》当中的情歌主打《爱后忧郁症》，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排在第13位。 第十二位。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 李荣浩占一首耳朵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二位。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一位。这是进榜八周，由冯丽君人生的第一首影视单曲《烟暖雨收》。 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手成双。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愿望。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邓伦周一围上新了故宫。新歌二号信汉战汉城。新歌三号 FR 飞儿乐团范逸臣功夫狂潮。新歌四号苏丽生爱后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新歌五号王铮亮任我。 此生有过未方挣脱。 新歌六号孙子涵左右。 双手不再去拥有他的温柔，双膝不再去跪求他为你留。 新歌七号安虎只羡鸳鸯不羡仙。 如果 新歌八号 Team Spark 火星团 Move。 新歌九号简弘亦彩色孤儿。 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一阵营，也就是 Top 10。本周第十位进榜五周，由甘世佳作词，金培达作曲，张靓颖这样一首《我不在》。 回忆中青春的色彩被岁月漂白，我开始为明天默哀。没什么应该不应该，只要别对梦想依赖，离开谁都能活得下来。相信有永恒是对 九位。 生命把门推开，又何必又苍茫大海，如期有人回来和离开。希望藏进忧伤，在你经过的人世里盛开，亦或者他都在。只因离别的哭泣。 第八位。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辛苦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张信哲版本的这一个终于等到你进榜四周，本周第八位。而排在第九位的是拥有十周榜龄也是本周的恒星歌许巍《我的爱》。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上榜八周，邓同天演唱的《心事》。 你从 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Number 第五位， 榜两周，腾格尔演唱的这首《凡人英雄歌》。以前说到腾格尔，我们总会想到草原风情。而我们此刻听到这样他为电影《武林外兽》啊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凡人英雄歌》，听到声音虽然是粗犷豪迈，但是也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唱出了他笑对人生百态的乐观态度。腾格尔《凡人英雄歌》本周第五位，第六位是王铮亮所演唱的《你从未忘记》。2018年第4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首歌曲上周的冠军曲，本周第四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路长沙，红颜染三花。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还给你一寸心，未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三花。 最无情，归来不问情，风吹三月的多情最无情。 Number 第三位， 你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迟了一脚，你不早，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把回忆全都收藏好，不会安静不去打扰，我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你 林奕群，如果重来，本周第三位。 不逃跑。 Number 第二位。 在作词作曲陶晶莹演唱的这首《没有你就没有我》进榜两周，上周停留在第三位，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来到亚军位置。 别忘了初衷，记得你在我左右。 这首《没有你就没有我》写满了人生轨迹，从八岁的寂寞，十八岁的天真，二十八岁的焦躁，三十八岁的怀疑。这是陶晶莹致敬美好岁月的歌曲《没有你就没有我》，本周的亚军歌。2018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冠军位置。李建清这样一首《找到你》，上周的亚军，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来到冠军宝座。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抗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